第77集，大结局上。安宁和秦威航选好了要攀岩的山峰和路线。10:20的时候，他们准备好征服这座山峰了。八段线路全部由秦威航领攀，对安宁来说难度并不大。秦威航先锋攀完成一条线路后，会搭好保护栈，然后再让他顶绳攀上去。完成第一条线路后，安宁就觉得比想象中轻松不少，只是感觉非常不同。他顶绳攀的时候，秦威航就在上方看着他，他一抬头就能看见居高临下的秦威航。秦威航站在高处等着他的那个姿势，也不知是戳中了自己哪个点，让他老是不断抬头去看。尤其是即将靠近保护栈，能看见秦威航的脚踝和腿的时候，他竟然觉得面红心热，真是可耻极了。第一个保护栈搭在一条比较宽的岩峰上，秦威航打好了塞子，好整以暇地靠着岩壁在等他。安宁一抬头，就看到秦威航的脚踩在他头顶上方的岩石上，自己实在是攀得太慢了，秦威航已经无事可做，只能这么靠着休息。抵达保护栈时，秦威航弯腰拉了他一把，安宁抓住秦威航的手，两个人手心都是白色的眉粉，一握就擦出了浅浅的粉末。 辛苦了，背着背包有点不方便吧？ 没事，也不重。 安宁边说边擦了下汗，背包里装的只是些后勤补给品，毛巾、绳子，吃的喝的，因为他们大概要在岩壁上吃午餐了。秦威航是先锋攀，总不能让他背着包。在保护栈休整时，他以为可以和秦威航在一起多休息一会儿，没想到秦威航已经做好第二段攀登的准备，他随时都可以出发了。安宁拿着水壶问秦威航：“ 啊，喝点水吧。”“ 哦，喂我吧。” 安宁愣了一秒，没敢多想的把水壶凑了过去。他顺着秦威航仰头的角度拿高水壶，还是有水从秦威航嘴角滑下来，沿着下颌流向他的脖子。太阳已经很高了，安宁第一次觉得这个冬天好热呀。秦威航并没有以他平常的速度攀岩，安宁知道他为什么刻意放慢了速度，是为了让自己能在保护栈多歇一会儿。然而第二段线路，秦威航依然很快完成了。他抵达保护栈，开始设置保护，手上熟练地动作着，还能朝下面的他喊话：“ 你还好吗？要再歇会儿吗？”“ 不了，我上来。” 安宁抬头大声道，他想快点追上秦威航，这样的分段攀总让他有一种被抛下的感觉。秦威航反复确认了保护栈的安全，才低头冲他道：“ 上来吧，来， 接下来的第二段、第三段，他们都如此完成，高度越来越高，超过林木线后，阳光骤然明亮起来。完成第三段时，已然中午12点了。他们第一次在保护栈停下来，吃了点东西。 你往下看看。 安宁放下手里的面包，朝下看去，那是差不多25层楼的高度，没有围墙，没有扶栏，就这么赤裸裸地展现在他脚下，真的很刺激。然而，这还只是这座山峰1/3的高度。攀岩何以令人热血沸腾，今天他体会到了。他们将剩下的食物和垃圾放回背包，秦威航准备挑战第四段线路了。安宁往上看着秦威航，光照越来越强，他不得不眯起眼，有时都看不清秦威航身上的绳索和登山服了，觉得秦威航仿佛变回了他的本体，一只黑色的豹子，在阳光的掩护下肆无忌惮逗着他这个凡人。 偶尔秦维航呆弄时，绳索在安宁双手间摆荡，就好像秦维航故意垂下黑色的长尾，在他面颊上扫来扫去。到达保护站时，他又变回了那个人间校草秦维航，朝他喊：“ 上来吧！” 越往上越陡峭，光板岩壁上的岩点越来越难抓，岩缝也越来越细，保护站越来越逼仄。秦维航的速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安宁花的时间却越来越长。到第五段线路时，他已经开始有举步维艰之感。到第六段线路时，只觉得体能被推到了极限，剩下的线路漫长的看不到头。 这还只是顶绳攀啊，我真的该听他的话，多打打篮球的。 下午两点十分，他停留在100多米的垂直高空，耳畔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仿佛整座森林都午睡了。他抬头看向倚靠站在上方岩缝处的秦维航，秦维航也正低头看着他。安宁深呼吸了两次，又抹了一把眉粉在手上。他的手必须不断地去擦眉粉，因为汗水出太多了。秦维航又在最后拉了他一把。现在他们在第六个保护站了，这里比下方的保护站更窄。安宁能直观地感受到和秦维航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，他们不得不面对面站着，连转身和侧让的余地都没有。 快了，你再加油攀最后一段，后面的路我拉你上去。 那语气好像在安抚他，让他再多忍忍，再忍耐一会儿就会看到最美的风景。安宁喘息着摇头： 不用，我可以。 你慢一点转身，把背包给我。没事儿。 安宁只得贴着岩缝转身，这个高度以及脚下只够勉强立足的空间，让他都不敢再往下看。这时秦维航抬起左脚，长腿抵住了他背后的岩缝。因为秦维航的腿护在他外侧，安宁动作的底气足了很多。秦维航把他肩上的背包拉开，从里面拿出水壶，这次他用了吸管，自己喝了一口，又拍拍他的肩。安宁扭头就着秦维航喝过的吸管喝了一口水。稍事休息后，终于到第七段线路了。只有在秦维航先锋攀时，安宁才能短暂地忘记脚下眩晕的高度，因为他必须全神贯注于秦维航，就算知道他不会重坠。秦维航用在攀岩上的时间甚至没有他搭保护站的时间长，这次在保护站又格外花了点时间。安宁仰着头，终于望眼欲穿地等到秦维航的信号。轮到自己完成这段线路了，光看秦维航的动作，他也意识到这一段应该是全部八条线路中最难的一段，再加上高度实在是太高了，他无意间又犯了同以前一样的错误，攀得过于谨小慎微，浪费了太多时间和体力。在离秦维航还有不到10米距离时，因为手指发软，脚下又没踩实，他很突然地从岩壁上滑了下去。这不是一般的高度，他一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，所幸是顶绳攀，他才掉了一小节，下坠的趋势就停住了。秦维航拽住了他的绳子，风很大，绳子一直在打旋。安宁晕头转向的仰起头：“ 小心头脚，我拉你上来。” 他还在晕眩中，却感到自己在上升。秦维航真的在拉他，哪怕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举动。也许是风太大了，那一刻他脑子上像被浇了一盆水，立刻就清醒过来。趁靠近岩壁的时机，他踩住一条细细的岩缝，让自己重新回到了线路上。他真的太害怕自己把秦维航拽下去了。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 钟镜摔下去那天秦威航的恐惧。 我可以的，不用拉我。 上拉的势头犹犹豫豫地停下了。安宁努力向上寻找白色的眉粉印，那都是秦威航抓过的地方。和之前为俱乐部领潘那次不同，这一次秦威航留了很多痕迹给他，他不该觉得棘手，毕竟一切有迹可循。与秦威航的垂直距离一点点地缩小到了3米，他觉得秦威航好像等了他有一个世纪。汗流浃背时，一阵风吹来，秦威航轻轻地拽了一下他的绳子。 停一下，起风了，吹个风吧。 这是岩缝，正好可以不太费力地停下，安宁就停了下来，感受浩荡的风从半空刮过，吹着下方的树冠摇动得飒飒作响。他不敢往下看，却还是看到了什么。视野边缘有一只翅膀宽大的深色大鸟从他们脚下飞过。 是鹰吗？ 他不知道，但它有宽大的翼展，让他想起骑着R1的秦威航。不去想自己会掉下去的话，这阵风着实吹得他舒服极了，带走了他全部的汗水。 好舒服啊。 奖励你的。 安宁向上看着他，看他那样轻松地单脚倚在垂直的岩壁上，就像踩着一步云梯一样举重若轻，就好像这阵风是他奖励给自己的。